21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是不是有生日寿星呀？ Yes， 今天生日是熊熊。 熊熊， 熊熊，今天我18岁生日，也是学测的第二天，上了高三，因为要作息规律，就很少听节目了，大部分都听录音档。读书的时候有你们的声音陪伴，就一点也不无聊了。今年的生日愿望，希望我的学测可以考出好成绩，顺利的上我的第一志愿，不用当指考战士。还有请马克用力的打玛丽的屁屁，谢谢你们。 他们有写这个吧，这是你自己加的。 哦，对，我加的。嗯，他只是写玛丽用力的打马克屁屁。 那你过来啊。 我不要，我们今天都太累了，我们没有，我们就算连打屁股那个力量都没有。 你今天在累什么？ 今天我也不知道哎，生活生命就这样把我吞噬殆尽， 并没有吧？嗯，你又没有在浪费时间，你都没有上网，都没有用手机耶。 晚上没有啊，白天哦，今天聊了很多天。 嗯， 对，就是跟爸妈啊，跟女朋友的爸妈啊， 跟女朋友爸妈聊天， 聊了很多很多很多。 为什么要跟女朋友爸妈聊天？ 这就像是一场 这是约双方家庭出来见面吗？ 没有到双方，没有分别。我下午分别跟我妈聊天，然后晚上跟女朋友爸妈聊天。 你说就坐在客厅闲聊那种聊天，还是有一起约出去吃饭的？ 吃个饭，吃完饭以后又回到家里面泡茶，吃花生这样子。 那我聊什么？ 这个话题你倒有兴趣啊？ 我就好奇，想说到底这种情况都在聊些什么？ 这种情况就是你知道，就很像一个主管要面试新人进来， 所以这是你们第一次聊那么多天， 第一次见面，对啊，嗯，就要面试一个新人进来，就想要知道一下说， 那我想到你们约吃什么餐厅？ 雅又伊。 怎么怎么样？ 这个笑声是什么？你刚刚才跟我讲完子怡哥的如何事故的， 这个笑声就是你明明就不喜欢吃牙釉椅。 你说我啊？ 对啊， 我没有到不喜欢，我现在知道有一个是我喜欢的菜啊，就是那个小朋友 一样。我没有说子怡哥事故哦，事故是你讲的。 事故是一个很好的词啊，你在说什么？ 我觉得不一定，有的人不喜欢。 为什么？ 有的人不喜欢被讲，我觉得事故不是一个纯然正面的词诶。 事故是一个很正面的词诶。事故是一个你懂人情，就是你懂社会人情。 嗯， 对啊，就是你社会化，然后你知道如何应对进退，这是一个很高的 但我觉得你去访问10个人说，诶，你也很事故诶，就是你是个很事故的人，我觉得没有那么多人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夸奖。 真的假的？怎么会这样？嗯， 你明天再回来看 APP， 我现在也不跟你说 APP， 很多人讲你明天自己回来看 APP。 事故很， 因为我觉得最神秘的是因为杨子怡，子怡哥他姑姑好像有在听。 哦，真的啊？ 我怕他姑姑误会我在讲他坏话。我没有， 没有，刚刚吴婉一直在讲他的好话。 我是在讲他好话，对。 嗯，好，就这样。 哦，说到哦，只是说因为我知道你已经不喜欢吃牙釉椅了，所以好像怎么会约牙釉椅，所以我才这样，这样子。 然后那其他人没吃过啊，我吃过，其他人没吃过啊。 哦， 然后问什么？就工，你 工作，你在做什么啊？ 对啊，上司就会面试你啊。 就我是配音员，我在做广播。 他是一个怎么讲？妈妈是一个很用功的上司。 嗯， 就是大部分求职的时候，老板其实对你来说，老板其实不会去深加调查你。 嗯， 大部分不会。 嗯， 但是这一次的求职呢，妈妈已经深加调查过了，她完完全全 知道。他 Google 你吗？ 他除了 Google 之外呢， 他叫你透过大波路吗？ 这个维基好像这一段改掉了吧，所以他可能没有看。 可恶，damn。 所以就是他有听过节目，然后夜现场有听过，青春点点有听过，就连星空飞行都听过。 妈妈很认真在看待你。 周末星空飞行都听过，然后呢？ 等一下，妈妈不睡觉吗？ 可能就是刚好醒来听到吧。 No， 这 definitely 的。 Definitely 就是蓄意收听。你是觉得我们今天的马克信箱会蛮妙的，而且我刚才讲的今天星空飞行会蛮妙的。 最妙的一点是在饭桌席间呢，他提起了一个话题说，你知道台湾有几间广播公司吗？就几间广播电台嘛，这样子。然后我可能就说，嗯，大概一千间吧，这样子，大概一千个电台吧。他就说没有， 有一千间吗？你是把所有的网络什么都算进去是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讲了一千间。然后他就说没有，就其实呢有立案的哦，就是那个地上电台有立案，差不多290几间。 好精确的数字哦。那个 地下有200，然后我说哇，你怎么知道？他说当然，我要了解一下你啊，所以我就查一下广播。 那你就觉得 有多少广播电台？ 嗯， 就是好认真哦。 那他有针对他听过你的节目之后发表一些感言或什么吗？ 没有。 然后爸爸就是一直很安静的在听。 那爸爸是更认真在做 background check 的人。 他不会连你戴过牙套，去年刚拆都知道吧？ 可是如果你有看我的粉丝团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啊。 哼 哼哼，对啊，爸爸很在意的可能就是 为什么要 po 猫咪的那么多的 GIF 档啊。 没有，爸爸没有做网络上面的 search、爸爸可能在意的是说，哦，你家人是做什么行业的啊。 哦，一个主攻现代，一个主攻过去， 就是对你的家族复不复杂，你爸妈有什么样的嗜好啊、然后他们的交友朋友多不多，交友环境多不多，你的家庭大不大， 那通常在问这些的时候，女朋友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哦，爸爸妈妈你不要就问好不好，问那么多。 没有诶，就静静的听啊。 嗯， 这就是爸妈想知道的啊。 嗯， 对啊。 嗯，诶，这个人是我觉得很压力有点大诶。 嗯，还好吧。就跟上，就你假装像是一个上电台受访这样子。 嗯哼， 嗯，被访问的感 觉。那都已经聊完了，回到家泡茶还要继续聊什么呢？ 回到家泡茶可以继续聊一些，我想泡茶那时候在聊什么？泡茶的时候可能在聊，哦，因为进到对方父母的家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家庭的摆设啊，然后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有自己兴趣的人， 嗯， 比如说爸爸喜欢收藏茶壶，妈妈喜欢收藏茶杯。 哇，那他们不就是所谓的天生一对？ 但是茶壶是中式茶壶啊，茶杯是英式下午茶那种西式茶杯， 嗯， 对，所以是不一样，他们收藏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兴趣是不一样的，然后还会自己酿葡萄酒，然后可能会聊一些什么之前去哪里玩啊，然后前几年的那个兴趣，然后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现在家里又有这些东西啊，对啊。 那什么时候要轮到？还是你爸妈已经跟你女朋友见过面了？ 见过面啊， 然后也深谈过吗？ 哦，我爸妈没有， 比较不走这个路线。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访谈经验很丰富，被访谈经验很丰富吗？ 这是我面试过最认真的一家公司。 你说他调查的非常仔细，他绝对 他真的蛮认真的在做这个 background check。 我现在有个烦恼，就是我们待会听完，嗯，到底应该是要提早马克信箱呢，还是我们就是中间有一段很长的马克信箱？ 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祝完了生日快乐嘛？ 就时间蛮短的、啊，表示我们待会的马克信箱会很长很长很长，这样是 OK 的吗？ 30分钟哦，还好吧？ Maybe， 好吧，那我们来听听林宥嘉的歌曲 Runaway Mama。 实践的价值， 放大你的眼光，别让梦想开了天窗，别又让眼泪再度湿了你的眼眶，让这是属于你的一本传奇故事，眼前难敌充其量不过就是其中一个篇章，照子放亮，别相信自己最亮眼，这场好戏才正准备上演，闭上双眼，全场最抢眼，驾驶追梦飞艇，你是领航员，想走向右向哪边，曙光大步大写，解放内心大念，让他们看傻眼，将慢慢拼， 大家好，我是陈雅霍，梦想家这首歌是和 Tank 一起完成的，逐梦的路上总会遇到重重的阻碍，别让闲话成为你的借口，抓紧机会逆着风，我们才能飞得更高， 太多的风每个风会看 我的新歌《梦想家》，希望你们会喜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优福华语新年排行榜， 本周第885周第五名，五月天好好的。好的，第四名田雅获梦想家。第三名郭靖分手看看。第二名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一名信子，唱不完的副歌。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 就是不小心，就是不了你，做自己。路遥知马力，我们的触角早就不知伸到哪去。全世界 飞行模式， 每日也 非常忙的， 没时间背上老手可守的梦。我现在全实现，从玩票变全职业，我们坚持的点，兄弟们，请你再坚持的点。已经混了10天，现在准备干票大的，什么都没在怕的。 我睡到台北睡醒，准备来刮鬼灵机。往下个城市躲不了总家媒体摄影机，王者轻松化刀锋，黄金卡等我掏空，马斯为我暴动，浮躁崇拜的自私效忠，不曾坚强的开了口，抱着女友的松了手，全场完全像是失控，暗恐不够多，观众都北宋 Hustling everyday I hustling， 勾压突击马上去我，就像是奢侈品，缔造历史传奇，遍地大侠突击直奔华尔街的空气，与我兄弟 back to back， 轰不了炮火 back to back， 最高层级地平线，感官炸裂新体验，上次心里没想成为 这样太危险，飞太远，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 受伤云端，颠簸没有极限路，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已经贴了上路标准飞机，离开地表穿越双翼飞行，飞翻黄金级的 sky， 这是好我的心里人等我就要飞行，家人放在心里，兄弟让我来听你，小博大的司机传导大法的资金，不讲自立讲实力， 心中的期待，快踏遍世界，高楼海防防进我。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马上在空中回信给大家，欢迎大家在礼拜六凌晨可以加入我们马克信箱的行列。方式就是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利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喽。 今天我看一下哦，19、20、21号哦， 对，是 猴年的最后一次马克信箱，对不对？ 下礼拜， 下礼拜就是过年啦，就大年初一啦，就已经鸡年啦。 为什么我记得我们还有一次马克信箱啊？ 没有啊，21号，21+7不就是28吗？28就已经鸡年啦。 可是我们是节目照旧哦，你说农历年最后一次马克信箱？ 对啊， 嗯，对。 好，猴年的最后一次马克信箱，我们说欠信不能欠过年，所以我们要， 哎呦，你不要随便许愿哦。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应该要把所有的信回光，对不对？ 如果你办得到的话， 应该可以吧。 这样太危险， 所以大家就是过年很无聊的时候请寄信给我们好吗？ 对啊，你可以除夕写一封，初一写一封，初二再写一封，初三再写一封嘛。 欢迎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你刚刚讲这个、 我刚刚讲过，一进马克信箱我就 Q 了。 真假的？那我刚刚在干嘛？ 顾影自怜吧。 啊，今天真的好怪啊。这个首先是一大包东西，来自于 Dragon 陈 Dragon 向两位拜个早年，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附上小零嘴，还望两位笑纳。小零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没有看过，这好像很传统的阿美糖啊。 哦，有点像什么什么姨的那一种吗？那个字我不太会念。 姨不是 就是这个啦，大这个在那新港那个字念姨吧，我看到这个就想要念这个字，那不是念姨吗？你有看到这个字吗？ 不是，我看到那个字就会想要那是日本汉字的糖果。 它就是 不是吗？ 它就是很它封面就有写。 对啊， 我刚刚没看。 我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你要翻反面的小字给我看。 因为我马上看到里面这个我有点难讲是什么，但是传统的东西，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 麦芽糖，对不对？ 觉得它是很大人的口味，所以我长大就很少吃。 好的，这一次呢政府实施了一例一休，几乎所有企业都有受惠或影响。但是 一例一休，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很爱跟人家就越老就越爱跟陌生人攀谈。 真的、 继我上一次不是跟警察那边路边聊天之后， 我不知道你跟警察路边聊天。 我没有跟你讲过吗？ 没有啊， 我没有讲过。 没有， 有一次在路边我讲过吧？ 没有。 然后我就看到警察就骑机车，就在那个通化夜市那边、他就骑机车到巷子口，噗就停下来。我在那边看警察，我说他停在这边是 要抓人吗？ 想说他是要抓， 他要买饮料呢， 一整排的临停嘛、我就想说有点兴奋，想要目睹一排车主全部都 被贴跟照相。 对，然后我就看到他就走到那边，开始就是要拿相机，就是要拍前面拍后面。我就有点好奇他相机拿了什么牌子，所以我就跟着他跟得很近。他拍照的时候在旁边看他，我想说他会特别取什么角度，或者是会干嘛的，就也没有，他就是很制式，不带任何感情的在摄那些照片。就拍前面，然后走到屁股又拍 车牌， 对，拍车牌又走到前面来，我就忍不住，我就问说：“哦，你所以是他们是违规临停吗？” 所以你第一句话就是：“所以他们 是……”我说：“不好意思，请问他们是违规？你是在抓他们违规临停吗？”可是我一讲错，我就知道自己讲错了。所以 为什么？ 因为他是红线违规。他不是什么临停，就是你红线停就是违规就对了，没有什么临停不临停的那样子。他说他是那个违规红线，我就说那请问一下，红线违规停这样要罚多少钱？ 你真的是好像是一个没话找话讲的人呢。警察会不会觉得 不是？因为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停在红线那边我会被罚多少钱，我就有点好奇这些。 机车不是600吗？ 我就完全不知道，我也没在骑机车啊。红灯右转什么3600，行人穿越马路 300 是没戴安全帽500，就之类的。可是红线我就不晓得啊。而且我是带着我想知道这些车主要付出多少金额的心情去问的。 他就跟我说，他就边写那个单子，他就说，哦，我这个只是要什么申报上去的，我要写给上面的，上面他会再去举发他们，然后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嗯、结论就是他不跟我讲 哦。 然后他说，因为我那时候听，我想说哈，你不知道，我心里想说你不知道多少钱吗？ 知道啊， 所以我就离开。然后我朋友就说，你在跟警察聊天哦、 嗯、 我就说哦对，因为我好奇红线要罚多少钱、嗯、然后他说多少，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多少，我就说哦他好像不知道。他说哈，好敷衍你哦，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不可能不知道、啊、 他不想跟你讲、嗯嗯嗯、然后我就想说这是国家机密吗？ 嗯 你不能跟我说你看那些单子要多少钱吗？ 嗯， 你小气耶。 就这样，这个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再去问说，哎、欸，我觉得你这样看，你应该是不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他很没有工作热忱，跟一个没有热情的人聊天，我也聊不下去。哦、但下一个我就很有热情，热情到我就是 又是警察吗？ 不是，是我出国搭飞机的时候在 check in、嗯、check in 的时候呢，就是那是一个强荣的地勤人员，他在那边检查、嗯。因为我去韩国的时候，我们被升等到商务舱， 怎么那么好？ 我人生第一次被升等到商务舱，居然是这么短的韩国飞行，好歹让我去维也纳的时候升等干什么？ 但为什么升等你们？ 因为他们超慢、 嗯、 就是有那个旅行团、嗯、所以他们可能超慢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想说为什么是轮到我们四个，而且我们四个是有事先换好座位的哦、嗯、还会被摆到前面。后来发现哦，应该是一整个旅行团，他不可能拉旅行团中间的人出来，所以他就拉其他人、嗯、我们就集体到前面去了。 好棒哦， 对，我就很开心， 快乐。 我就听那个地勤的小可爱一个男生在跟我讲解说、嗯、哦，你们就是被升等哦，啊，你们的餐点哦，就是你们事先选择的餐点、 嗯、 然后最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哎、欸，一例一休啊，我想说我要深入民间调查，我不要被媒体所操弄。 是， 我就说一例一休对你来说有比较好吗？因为我想到之前他们空服员就在就是抗争、嗯、就是工时排班那些、嗯、他就说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嗯、 他就说我真就是好累、 嗯、 很不开心，就是、嗯，他们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一例一休的主旨是好的，是你可以降低你的工时、 嗯、 可是因为公司就会有很多的政策说，哦，那我可能不会像让你以前可以这样排班咯，我们有新的排班制度，然后这个制度是可以符合一例一休，然后我们又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可 是不会犯法的。 对，可是也许那个排班制度 更累， 对他们来说是他们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排班很累、嗯嗯嗯，所以他就是用非常苦的言跟我说，我真的好累，就是用真性情在跟我表达这个情绪、嗯、然后就觉得、嗯、哦怎么这么可爱然后原本我一离开马上说，哎、欸、那个线上的那个就是嘉奖要在哪、嗯、就是我想要就是嘉奖 他 要写信给他。 对对，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嗯 嗯， 可以啊，你可以写信啊、 嗯、 你记得他名字吗？ 姓苏，因为我们那个升等要你签名，然后他经手他有在下面签名， 所以你现在还有他的名字？ 我记得他姓苏，这样。他的名字很难记，是一个三个我没有看过字凑在一起。 什么意思？ 就是很不寻常的拼字，就是念起来也觉得很拗口，就想说爸爸妈妈怎么会把这两个字凑在一起啊？就是好怪哦，这样。 嗯，可以啊，你可以鼓励一下他，不过就自己要写信给。 然后我回，然后这也是跟他攀谈嘛，就哦，我还有问他，就是在一例一休之前，他就在那边就翻那个护照啊 check 的时候，我就说，哎、欸，那如果你你看到通缉犯啊、 嗯、 你们下面是不是有个按钮，然后就你一按就会有保安，就是我警察过来就是要抓那个通缉犯。 嗯 嗯, 嗯， 我才就说哦，我们没有那个按钮。我说啊，没有按钮，那你发现他是通缉犯怎么办？他说哦，那我们会打电话。我打电话这样不会被发现吗？就是哎、欸，报告报告，通缉犯在我面前什么的。他说哦，没有啦，我们会有暗号。 哦， 所以我们就很开心的在那个柜台拆案，然后什么吃午饭咯假爸不会， 然后他就一直笑而不答。 对，他就当然不能回答我们啦、啊他可能他就在那边笑。我就觉得啊、哦、让人家上班开心，我好像也很开心，就调戏一个小 暗号会是什么啊？ 因为我真的以为就像银行，因为那个好莱坞片不都是这样拍吗、 啊、 你就是按下面啊，按下面不是最对方不会发现你有异状的吗？ 是， 就居然是讲暗号， 好想知道暗号、哦 对啊， 好， 为什么讲到喜欢跟路人攀谈啊？ 因为他在讲一例一休，你就想到一例一休的故事 啊，好远哦。 好 ，Dragon 说，企业都会有受惠或是受到影响，但是媒体只关心医疗人力还有物价飙涨。 却没有人关心所谓的特殊行业，就是保全， 嗯， 或就是轻描淡写的带过。拿公司的某机动同事来说好了，因为公司所发的薪资太少，他就一直不分昼夜的连续卡班，有时候还有过连续卡班40个小时，最后因为 40个小时怎么上啊？ 对，最后就因为太劳累而发生车祸，差点挂掉。 嗯， 最后还好，只是双手跟脚的韧带断裂。哦，这个 也很重，好不好？ 对啊。还有你们知道，我工作近5天，每天都是12个小时，一个月的薪资，你要猜多少吗？ 每天12个小时。 嗯，每天12个小时，一个礼拜。每天一个礼拜每周工作5天，每天12个小时，那这样一个月大概20天，薪资多少钱？一个月每天的薪资，这样他的周是 周周休2日，然后平日有12个小时， 所以一周的工时是60小时。 嗯 嗯，好多、哦，一个月的工时是240小时。 哦，不。你一个月工时是 OK， 这就没有。现在加那个夜现场其实蛮多的、啊，因为等于我就7、8点就要待在电台，要一直到2点。 4、5万吗？ 17300。 哈？ 17300元。 哈？ 开玩笑哈、哦，好夸张哦！ 240个小时，他一个月赚了17300。 这个很怪耶，这根本就不符合最低薪资啊！ 这太你去当个打工族，不是都赚更多吗？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当打工族呢？ 他说：“因为我是轻度身障，所以无法值日班。” 那也有大夜班的工作很，你有些是你体力活你不行的吗？ 没有，他说日班不行耶，他无法值日班。 那夜班也是有很多工作的啊。 对啊，因为就算你去，我想想看，就是做工读生、嗯，你最低的时薪都有保障130以上，不是吗？ 嗯，17000真的太过分了吧？ 而且17000其实也不符合劳基法、欸，我们现在的最低薪资已经是破20000嘞、欸， 这真的是不行。 对啊。之前又听新闻上说某些保全业因为政府要实施一例一休，然后竟然呛声要出走，最后又听说工会会尽力争取，而我认为等到争取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所以保全业永远是最弱势的一群，叹唉。 好， 我相信在听圈圈点点有很多很多的 保全辛苦人， 对啊，保全同行，保全同业，嗯、希望你们都有在有良心的企业上班工作。 嗯，没了。 嗯，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范米，谢谢你们的生日祝福，好久没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因为年底到了，很多安养机构就会安排许多节目，让阿公阿嬷高兴同乐一下。所以，哦，他这样什么时候写的？他祝我们圣诞快乐跟新年快乐。 嗯哼。 话说呢，忙归忙，我还是看了一下自己喜欢的节目。感谢你，玛丽的《三国志》是礼拜六必看的。 必看。 唉，但李仁哥就是一个帅，谁会知道他是一个爸爸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爸爸吧？再来就是必追的《阴尸路》第7季，虽然已经结束，但首播时莫名其妙死了两个主角。很多人超错愕，连我朋友都罢看，我都快要笑到喷饭了。最后还有日剧，分别是《沙之塔》跟《三星营养午餐》。 哇，这两个我都没听过哎。 《沙之塔》呢是菅野美穗跟松岛菜菜子的演的，《三星营养午餐》就是那个啊，那个谁呀、啊？ 谁呀、啊？服侍苍太。 你不要什么都讲服侍苍太， 他 在最新一季没有任何的戏剧。 我只认识他而已。 好，他说，那个《沙之塔》是松岛菜菜子第二次主演，有一些阴沉的角色，就是住在同社区的妈妈互相勾心斗角等等之类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啊、天海佑希，《三星养午餐》，就是他是一个三星主厨，然后他去到个小学、嗯，你要做小学午餐，嗯、你要怎么做那样子、哦，他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可是又太有自信了。 嗯， 好，所以就是他接下来乡下小学的营养午餐实境秀。常常被小学生一句说"哼，不好吃"就得给打败了，所以他 玻璃心碎，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要做出一个让小学生喜欢可是又兼具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嗯，讲到日剧，你知道有一部叫什么 My Boss My Hero 吗？ 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然后我是听张立东说的，他说的让我很想看。嗯，他说这部片是一个黑道老大，嗯，然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外念书，嗯，体弱多病，嗯，但很聪明，就在念大学，嗯，然后小儿子呢就从小就立志要当黑道，所以就一直都是很凶，像流氓那样，嗯，然后就是有点不是真的白痴，可是他就是那种，嗯，就是很傻，就很 比较脑聪一点， 很天兵脑 夫啦，鲁夫 对脑残或什么的。就有一次他爸跟他说，就已经快要到结尾的时候，嗯，他就说，就我不能传给你，就是你至少要有个高中学历，我不能传给一个就是什么都不会的人。嗯，就是你 他爸爸是黑道老大， 他爸爸是黑道老，就我不知道是老大就黑道，然后传承给他，嗯，可能什么什么祖要给他的。嗯，他说那你至少要有高中毕业学历，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去念高中了。可他就是一个从小立志当流氓的人啊，所以他就是很呛。他说有一次在教室里面，嗯，他突然听到砰一声枪声，他就把桌子翻起来说趴下，大家趴下，就是他以为 枪战， 枪战要来，然后其实只是操场，就是你知道跑步的那个砰一声，就诸如此类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嗯，或是他在学校，他很着迷吃福利社的布丁还是什么的，嗯，然后他就觉得说这布丁太好吃了，他一定要买到，可是卖完就没啦， 生气， 所以他就设计一个，就是你要从教室冲到福利社，他 最快的路线， 最快的路线，然后最快的路线很强，可能是你冲到顶楼，跳到对面楼顶，然后再下， 跑酷跑酷， 对，有点荒谬吗？嗯，听了就觉得哎，欸，有点意思哦。 我本来以为是圣堂教父之类的，就是两个好朋友然后一起决心，就是我要就是改变我的国家，所以一个从黑道着手，一个从白道着手的故事。 圣堂教父是这样子哦 的故事。对啊， 你说从小他们约定要改变这个， 从年轻的时候，对，就发现这个国家实在是太腐败了，然后就是被，嗯，黑道，就是黑道白道就把持了嘛，嗯，那政治方面就金权政治啊，跟企业家勾结啊，然后也跟黑道勾结啊，那黑道当然就是他们势力就一直壮大，一直壮大，嗯，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如果要改革，就必须要一个人坐上，两个人都必须要坐上。如果只有两个人都坐上政治家，那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对，你一个就是要坐到总理的位置，另外一个要当地下的总理，然后 那他们有坏掉吗？ 没有，蛮热血的。 这么正面的漫画， 蛮，嗯，热血的。 好，他说，看一下在哪，没了。他说两部剧都没完结篇，但是他都很期待新的剧情赶快出来。一晃眼2016过得好快哦，2017要来了，希望今年啦，他写明年，今年大家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同志婚姻平权万岁。 H 先生去了无敌铁金刚展，欸，我不知道无敌铁金刚展是免费的，欸， 有无敌铁金刚展， 啊，有啊，在松烟文创。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怎么那么潮？嗯，你怎么那么棒？ 因为我可能没有主持 Line Q 啊，我就没有 Line Q 多久才一次而已， 我就没有赚那么多钱，我的周末就都很闲，就可以到处爬爬照这样子。 所以有人可以给你爬爬照吧？ 哎呀，彼此互相攻击啊！哎呀，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好了，H 先生去看了松山烟厂文创园区四号仓库永恒正义无敌铁金刚45周年经典展，然后呢会一直展到3月12号。这个展呢免费又有丰富的展品，我在商品部买了这张明信片，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看看哦。 H 先生写了非常非常多封信。 说到明信片，上次我不是说去上海，然后发现就是现在邮票非常难买，你还是要去邮局吗？嗯嗯，其实在韩国也不太好买。 所以就韩国好像大部分他们也不是那种，我就真的觉得台湾便利商店非常棒，到现在还在持续卖邮票这件事情，就他们有的有，有的没有，或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文具店，嗯，碰碰运气，嗯，但基本上也是要去邮局才是最妥当的，提醒大家。嗯，而且他们蛮严格的哦，就是那个明信片真的就是明信片一张的价钱，然后因为觉得说我卡片这么小这么薄，嗯，它就是一张明信片啊，嗯，就没有，它就是不能归类在同一个 信，有封起来就是信， 就是信， 就是比较贵。 嗯嗯，对的。 换你啊， 你回完了， 回完了啊 ，H 先生一张明信片啊，那我再继续回一张明信片好了。 OK， 这封明信片呢是来自于美姑咪，美姑咪每年过年跨年的时候都去日本跨年，今年他本来打算不要去了，结果没有想到这封明信片又是从日本寄来的。Happy New Year， 我今年又来日本跨年了，原本说不来，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又来了，只是地点从东京改成了大阪。中间的原因多多，就容我在之后的信中再说吧。你真的会寄信来说吗？ 他想到的话，那这是可以兑奖的明信片吗？ 这个不是，哎，哎 ，できる哦，可哎， 那你可以记得兑，哎，现在就可以兑奖了吧？还是 1月15号、 嗯、可以嘞， 可以兑奖嘞，可是要怎么兑？ 你上日本的邮政，你跟老师又有新话题可以聊喽。 哦天哪！ 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亲爱的马克玛丽晚安。他是灵，赵灵儿的灵。我很早就想写信进来了，可是因为要准备英检段考跟开学就耽误了。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我第一次写信来哟。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国二生，然后现在在上理化课，在教 CO2， 嗯，二氧化碳。 因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想说那我来写一下好了。我的一切都很普通，只是有时候会懒懒的，嗯，有点像马克所说的，虽然我脑中想法一大堆，可是握起笔来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耶。基本上呢，我就想说我应该要每一封信都定一个主题，希望你们会喜欢，也期待你们的回信。说到回信，因为你是第一次写信，所以你可能 不知道 要怎么样得到我们的回信。要怎么样得到回信呢？ 就是你要寄信之外，你里面还要再附一个空白的信封。 嗯， 那这个空白的信封上面要写好你家的地址。 嗯， 然后贴好5块钱的邮票。 嗯， 那这样这个东西还有你的真实姓名。 嗯，那这个东西封面写个零这样。 对，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回邮信封。 嗯， 那一旦你有回邮信封之后，哈，里面再塞一张信纸，空白信纸，那这样我们就会回信了。嗯， 好，他说听千分点点点是个意外，因为一开始我只听夜光家族，然后有一次不小心晚睡了，我就听到一个很陌生的开头，我就吓到想说，哎，还是夜光家族吗？后来发现是你们的声音， 是灰王子。 哼，我是电脑。 什么电脑？ 他是电脑啊。 哦，是哦。 嗯 ，AI。干嘛啦？很想把我表情拍下来啊、哦。 嗯 ，AI。 请继续。 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马克出外景，就是我肚子饿，你帮我出外景去帮自己跟我买宵夜，然后那时候电话连线、嗯、超好笑的，我破例听到一点多。那一次那一集真的有这么好笑吗？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在等你去买饭回来的连线。哎， 我们是不是要常常做这样的连线？ 不是吧， 我可以就是去台北各地的宵夜直击。 他说因为课业多， 好好， 所以都读到12点多，又可以听到你们节目，真的很开心。好的，下一次呢，如果你附上正确的回邮信封，我们就会回信给你咯。 间谍放送，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O， 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 I'm Tristan. Brain Maps makes English easy as playing games. On the other hand, I appreciate that Brain Maps enhances my English speaking fluency. 我是 Tristan 的妈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透过大脑地图看到 Tristan 的英文听力、口说流利度与发音有显著的进步，我很欣慰。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礼尚往来，飞碟之星来代言。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越变越美，越变越年轻，越吃越瘦。祝福各位听众金鸡报喜，过好年哦！ 现在就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礼送旺来机不可失大放送活动，就有机会得到牛轧糖知名品牌大黑松小两口提供的流金贺岁礼盒哦！ 大家好，我是谷谷。 12:51，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为大家送上莫扎特降 B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 通常会念454还是454还是454？ 等一下，为什么会转成英文啊？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我真的是 K454 呀。 K454。 K454。第一乐章来自于雨谦。 主打，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一个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O。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我们是 NP 自由引力。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亲爱的，今天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巴厘岛。 放尊重一点，我还没有结婚好吗？ 我们孩子都生两个了。 话说你到底是谁啊？ 小心别让失智症偷走你和家人之间的回忆。 我是李永贤。 我是艾利克斯。 邀请你到 7-11 投下零钱， 一起关心偏向失智长辈，及早救治。 7-11 与屏东基督教医院一起把爱找回来。 什么角色都 carry， 投降注定属于你。 想你一个痛快，你打开，我包了你的头彩，疯狂扫着你。想你一个痛快，你打开，我拿起手榴弹，把它塞到你嘴里，就这样噼里啪啦。 田雅霍全新专辑《It's You and Elvis》现正热卖，全省签唱会热烈巡回中，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我是杨成军。 守在那边你走不见来风火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继续 回到马克信箱，我们要来回信喽。 这封信呢是耶诞卡片，祝我们耶诞快乐的。那外面画了五线谱 Christmas song， 写了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但是他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但是他的谱上面的音符明明就唱不出这一首歌啊。 我唱，居然是我唱。 好啊，你试试看。 五线谱是不是？ 对啊。 B 三四是什么啊？四分音符为一拍，一格有三拍哦。 嗯。 四分音符这样怎样？ 四分音符就是黑豆豆。 黑豆豆，那第一个就是被圣诞老人占满了，哪有三拍？ 所以他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唱啊。 发嗦嗦发嗦拉嗦。发嗦 跟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不管是拍子还是音都没有。那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的音符那个是什么？咪咪嗦啦西啦啦。 我是子儿，最近慢慢在赶上进度了，但是依然差距颇大。在高雄的冬天，有的时候冷，有的时候凉，没有什么圣诞节的气氛。今年的圣诞节当天呢，我要去教会帮忙唱圣歌，而且是台语版的哦。唱台语版的圣歌真的好特别哦，舌头有的时候会打结而已。希望在台北的你们要注意保暖，别感冒咯。祝你们 Merry Christmas！ 现在应该 不能感冒哦。 现在真的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咯。鸡年吉祥了， 台茶十八号， 怎样 好像很好喝哎、欸， 泡有喝， 你现在马上去泡来我们喝。 什么？这是什么？ 是瑞潭台茶十八号哎、欸， 红茶、啊。 台茶十八号应该是红茶吧？ 你确定现在就要泡 ？Are you sure？ 这个有很有这有咖啡因吗？ 你确定？ 台茶十八号，我记得很好喝哎。 那我泡泡看啊、 哦。等一下。 干嘛？ 你杯子多久没洗了？ 我有，常常会洗的。 我你的洗不是我说你用那个嘴巴舔一圈那个叫洗哦。 我帮你洗，我现在就来洗一次。 你不是？哎呀，好恶心啊！我是说，你真的有拿到水龙头下面去冲它哦？ 会会会。 所以我每天下班看你都把它放回原位。 那为了泡这个茶，然后我去洗杯子。 你想错过他的信件吗？ 我不想错过他的信件啊，我想错过整个节目。 不会更屌。我希望念完这封信之前你会回来。 可是哦，好，再见。 他是泱泱，你先谢谢泱泱。 我和泱泱。 我是泱泱，很久没听节目了，也很久没写信给你们，可是我还是有在 follow 你们的消息。今年呢，他的今年是指2016，终于五专毕业了，没有考上二技，但并没有因为二技没上榜觉得难过，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气管呢，念了五年，很清楚自己对于这个领域并没有兴趣，甚至是蛮不喜欢的，所以可以准时毕业是最开心的事。真正失落难过的是这个暑假后，同学们都明确地往各自的方向啊新学校前进，只有我自己还处在一个未知的状态，看着人力求职网站，五专学历好像找不到什么工作，感觉呢有点像被迫长大。我不想这么早出社会工作，我不想领最低薪资，我只想等假日到来，我想体验一般大学生活，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如果你想体验大学生活的话，你应该要先知道你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想念什么，然后再回到大学生活，如果大学生活对你的那个目标是有帮助的话。他说想起当时二技放榜的时候，朋友跟我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只是也许当下看不出来而已。我想起了我曾经拥有的传播梦，于是我偷偷自己先去询问了补习班相关的事宜，想要考明年2017的暑假转学考，也鼓起勇气跟妈妈表明了我自己还想读书的想法，妈妈也同意了，所以我现在正在准备投资报酬率超低的转学考考试，等着明年夏天上战场应战。五专五年早已忘记读书的感觉，荒废了五年在学校好像什么也没学到，感觉落后那些明年要一起考试的人好多好多好多。好，什么马克去泡茶的时候我才看到这个 PS， 这个茶很好喝，送你们一人一包。马克，你可以先帮玛丽试毒，应该是没有过期。什么？我看，哎，上面真的是没有时间哎。洋洋，我不知道你的传播梦是想做什么哎，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比较一般，我现在直觉是想到的啦，我熟的电视的。电影的、广播的，很多地方的传播工作，也许不需要你一定有大学传播相关经历，就是你可以直接去面试，你就有机会进入那个传播圈。但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传播，你想要了解传播的理论，你想要各个每个领域你都想玩，多媒体你也想玩，然后电影你也想玩，电视你什么你都想玩，你是真的很想学习的话，那可能就是好了，那你可能可以再回去念大学。因为我觉得转学考真的是很花时间又很花钱的，或者是有些工作你真的去做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哪边不够，那你再回去念，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会绕远路 了。我错过了什么？ 因为他就是念完了五专之后，他就想起他自己还有个传播梦，所以他去报考了那个他说投资报酬率很低的转学考。 嗯哼， 然后也跟他妈妈说他还想再念书。 嗯， 但我就说那个传播梦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很多传播的相关工作其实不一定你一定要念相关科系。 传播梦到底为什么大家对传播有这么多？ 还是你想当教授？然后他的 PS 是说你可以先试读，因为他不知道有没有过期。 哦，但是它茶包子一碰到水的时候，没有茶包一撕开的时候，哇， 很香哦， 好香哦， 它真的是红茶，对不对？ 对啊，红茶。 我记得台茶什么时候几号的？ 18号。 嗯，哦，就是这个味道，这个在雪克杯里面咬冰块跟糖有多好喝？ 嗯，超香，超级香。 哦，修甲熊， 修甲熊是什么？ 修甲熊你不知道？ 是一个人哦。修杰楷的 新儿子新女儿 修甲熊 就是比如说你吃东西很烫，然后吃很快，然后别人说你不会太烫吗？你就说没关系，修甲熊就是热，但是他怕快，我吃很快就可能感受不到那个烫。修甲熊 有这种说法？ 就你就熊哎呀，你就熊就穷哎呀，所以我就直接喝，想说你不怕烫吗？修甲熊啊。 接下来我再猜这封信。 不 care， 我在给你教这个啊。 修甲熊啊，修甲熊，修甲熊。 嗯嗯嗯， 这不科学啊！我收到了这一封信后，哦，里面有10块钱。然后， 我觉得没有过期，因为它还是很香。 哎，这是我看过最大张的中华民国邮票，有够大张。 等一下，这是把一座桥都放进去了吗？ 对啊，怎么会这样啊？ 现谈捷运站有必要抓这么大张吗？ 他的那个大，我这个应该有七八公分有吧？ 嗯， 好大张哦。好，写信来的是小杨，我看了《大学生了没》，认识青春点点点。 可惜这个节目已不在。 一直听到现在，因为节目时间太晚，我都是从网路上下载录音档来听，而且一直隔着半年的时间差。这是我的第一次写信到马克信箱哦，手边刚好有不用的信封和邮票，有了，不然趁机写信给马克信， 到底要说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这两句我就跳过。好，不知道要写什么，就来分享我最近的事，是和一个朋友有关的，称他为 A 好了。 男的还是女的？ 女生 哦。 A， 等我一下哦。 你是要找一个很特别的，是不是？ 没有啊。 你现在是想不到任何一个？ 我想到很多，可是我不想讲那些。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普通。 那你就是要找一个特别的嘛？你刚刚又冲啥？ 又不能叫阿素子，阿素子是一个名字吗？ 就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啊，就华硕啊， 自创的嘛， 自创的啊 ，ASUS， 他自创的。 那你觉得华硕在创这个名字，他们有把它想成男生或女生吗？还是就是一个他们想要故意想个很中性的感觉？ 你要不要现在拨打客服专线问问他们？ 他们会回答我吗？ 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问一些品牌故事这样子。那边客服会觉得，天啊！当初在考客服的时候，就是当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就做这个，我觉得超无聊、超白痴。世界上哪一个客人会问这个？没想到今天真的让我遇到了！天哪 ！Abby， 有 Abby 有 Abby 吗 ？Abby，Abby， 好 ，Abby， 朋友 Abby 是我在大学认识的朋友。Abby 跟我的个性很像，我们又都很喜欢动漫，彼此有相同的兴趣。对，怎样？喜欢动漫怎么了？ 不是因为 Abby 听起来比较不像是会喜欢动漫的名字。 那你取一个像动漫的名字，艾莉好了 ，Ellie， 或是阿雅雅。 阿雅雅，那相处很开心啊！我就觉得我们超有默契的，很了解彼此。也因为他呢，我参加很多原本内向封闭的自己不会去参加的活动。第一年的暑假我们一起参加营队，一开始呢阿雅雅很兴奋地说要报名，问我要不要一起参加，但是活动中阿雅雅一直表现得很低落很忧郁。 阿雅雅阿雅雅， 这个营队是将近一个星期的活动，大家都一起住在学校宿舍，在活动结束的前一天阿雅雅自己默默地离开，大家都很紧张说她以为她出了什么意外。哎，怎么可以这样子脱队啊，参加营队脱队很 想想也曾经这样子吧，我好像我记得他有一次分享这个经验， 真假的，那造成人家困扰 他就离开，因为那营队可能就是非常不开心。 嗯，为什么怎么会有这么不开心的营队啊？ 你忘了你小时候的经验吗？ 啊啊哦哦，是哦， 嗯 哼，哦好吧，那大家都很紧张啊，就是你怎么可以突然离开呢？那个时候我就打了好多通电话给阿雅雅，但他都没有接。还好后来联络到他的家人，确认他平安回家了。整个暑假我都试图联络阿雅雅，想关心他的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啊，直到快要开学他才愿意跟我联络。那个时候他才告诉我说我有忧郁症，他有忧郁症啊，心情都一直很低落，他不是故意不理我。开学后呢，阿雅雅看起来没事了，但我反而觉得他怪怪的。之前她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文静比较气质的一个女孩，现在呢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她变得很活泼，一直坐不住，到处找人讲话，然后想要表现出很豪迈的感觉。 嗯， 最让我惊讶的是阿雅雅交了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就是我们参加营队的时候认识的。其实当时阿雅雅都在忧郁跟低落当中，很少跟营队的成员互动啊，跟那个男生几乎没有接触。在开学后呢，阿雅雅跟那个时候的一群男生一起打球，过不到一个礼拜他们就在一起了。 啊，热恋。 他们认识到交往的时间很快，分手也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分手了。 闪电之恋。 这个很明显就是躁郁症啊。 你说他就顺着那时候感觉走了， 不就是预期的时候就是很低落很难过， 嗯， 然后躁期的时候就是对一切都觉得什么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玩好啊，你要追我要在一起好啊，就是那个躁期的时候是 yes girl 这样子。 嗯， 阿雅雅跟男朋友分手以后非常的受伤，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开始不来上课，不参与小组报告讨论，同组同学都很困扰。一开始我有关心过他几次，有鼓励他，劝他再难过该做的事也不能不做啊。阿雅雅是个固执的人，不听我的劝告，而我也是一个自私的人，不想一直花费时间跟心力去关心还有照顾朋友。另一个朋友 B， 男的还是女的？ 我猜女生好了。 哈， 你只要先从母音开始想就好了吧？ 哦，要从母音开始想啊！ 不然你刚刚在瞎念什么？ 从 A 开始啊？ 没有啊，你只要 B B B C B D B B B 怎么发音？你告诉我 ，B B 伯伯伯 伯伯， 他就叫伯伯好了。 哎，说到这个，你就会是赢家， you are a winner. You are a winner. Yes. 为什么听到人讲 you are a winner? You are a winner. You are a winner. You are a winner. 还在 a 跟 winner 合太近了。 对啊。 You are a winner. You are a winner. 对啊，为什么可以念 an？ 我。我可以啊，就是and 就是你听起来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好了，他没有这么写的时候一定还是 a winner。 嗯， you are a winner， 他叫 banner 可以吗？ banner 横幅不能叫 banner， banner 是网络上面那个横幅。 对啊， 为什么你要叫他叫横幅啊？ 还有什么呢？ Boring， 叫他 boring。 有人叫 boring， 当然没有啊。 宝马，有人叫宝马吗？ 宝马、哦， 宝马听有点可爱。 What's your name？ 你是宝马？ 好，随便啊，你自己取的。 What's your name？ 另一个朋友 Boma 是个好人，超级关心朋友，甚至呢还跟阿雅雅生气，因为阿雅不听他的劝告。相比之下，我就觉得自己有点冷漠，相信阿雅雅可以自己跨过挫折清醒过来。期末阿雅雅几乎所有的课都被当掉，所以他决定休学，调整自己的心情和状态。我试着去理解，可能阿雅雅是因为家庭背景和有忧郁症的关系，一旦遇到挫折就会大大影响自己的生活。休学期间呢，阿雅雅开始做直销。 他的状态有办法做直销吗？ 对啊，常常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发相关的文章或是超级励志的正向文。这段时间呢，同系上原本和阿雅雅关系不错的同学都渐渐的疏离他了，阿雅雅变得越来越奇怪，也陆陆续续谈了好几次恋爱，每次都很短暂，印象中是没有超过半年的。每次呢和他约出来，他不是就是会迟到超级久，要不然呢就是要我陪他去赴他加入的直销公司拿东西。只有单纯拿东西啦，他没有向我推销。更夸张的是，阿雅雅为了向我道歉他放我鸽子的事，约我在学校附近说要请我吃饭，结果阿雅雅一来就说他没带钱，不然他看着我吃。那次我很傻眼，他完全忘记这顿饭的目的，但我还是先借钱请他吃饭。好像说了很多阿雅雅的坏话，我会一直持续跟阿雅雅当朋友，因为阿雅雅是少数几个能跟我聊很内心事情的人。彼此讲话直来直往，他也总是认真倾听我的烦恼，把我当好朋友，不管要约去哪或是我有需要帮助都会马上答应。撇除他一些奇怪的行为，我觉得阿雅雅是我心灵上的好朋友。今年是第四年喽，阿雅雅决定复学，因为休学一年变成比我小一届，在学校就很少遇到了。他跟我说他想要读完大学拿到大学学历，我回答他加油。之后学期中呢用 Facebook 聊天，他又表示我快要放弃了，我要放弃了。我鼓励阿雅雅，既然已经决定要复学，那你就要有毅力念完啊。一月底是阿雅雅的生日，我想至少在最后一周期末考前，在我回家之前把生日礼物给她。我在期末考当周发 Facebook 讯息问说，哎，你哪天会来学校啊？距离发讯息到现在已经过了5天了，她都没有读讯息，我心里有点担心她到底有没有去考期末考啊。已经写好的卡片跟礼物，我渐渐有一种不要送好了的念头，有点觉得累了，要去担心他。在他变得很奇怪的时候，有好几次想要放弃他，但都说服自己说他现在是在低潮的时期，好朋友应该要陪伴他啊。现在我想是不是要放弃这个奇怪的朋友呢？谢谢马克玛丽读完我这封很负面的信，如果下次写信我会写一些开心一点的内容。谢谢你小杨跟我们分享你的朋友的故事还有你的心路历程， 希望你们最后都可以是一个好的状态，陪在彼此的身边。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

接下来马克信箱，刚刚首歌曲呢，好朋友应该做的芭乐是， 是什么呢？就是陪伴在对方身边。 但有时候，如果你会觉得对方的负面情绪影响你太多的话，我觉得保持距离也是必要的啦。 对啊，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自己啦。 这封信呢，来自于梅神，他的梅是发霉的霉。他说：“你们好，我是梅神，因为我不管去哪里，那里的东西就会发霉。” 哇，好可怕的能力哦！ 而且以前上课我种的杂草，连杂草也会发霉哦。这是我第一次寄信，我想要谢谢青春点点点陪伴我度过许多熬夜做作业的晚上。四年过去，我也即将毕业了，送给你们我跟朋友一起画的卡片，祝你们新年快乐。哎，他卡片有一张我觉得很可爱，哎，第一张这个。 如果在海贼王里面，莓莓果实可以做什么啊？ 好烦哦，我就好湿的一个人哦。 就是碰到你都会发霉。 对啊，干嘛？他怎样？哪里强？ 哎， 霉菌是可以腐蚀东西，是不是？所以他可能是可以有腐蚀能力。 台湾黑熊也好可爱哦。 对啊，你们的卡片好可爱，谢谢你们。 好厉害哦！ 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参加我们的马克信箱。不管农历年前、农历年后，我们都需要大家的支援前线。欢迎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102号25楼飞利电台马克信箱收。请继续哦。 好可爱哦。 迷上了。 对啊。赖贴图就应该要至少要有这种品质你才可以上架吧。 影射很多人咯。 对啊。 攻击很多人开地图炮咯。 也没有地图炮啊，是的确在赖贴图上面就是很多真的很丑。 赖就一区叫做不知道自己很丑的原创区。 还有很多。 觉得以为他不知道其实什么是幽默区，不是你钱太多没地方花的区。 还有很多人就是也会讲说，从以前大家都不看好我可以作为一个图文画家，然后就说这条路很辛苦，但是现在我不就证明了其实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做到吗？然后其实都没有人跟他讲实话，说其实你真的没有才华，你的东西真的很丑又很难看又很难笑。 然后就很多人说也没有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节目真的很难听。 也是啦哈。好，那这封信呢，来自于好像是一个外县市，我来看看。真的哎，就是有人继续啊，算了，不要讲太多啊。亲爱的马克玛丽亚啊，很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之前透过男友知道青春点点点，开启了契机。现在男友变老公了，又想要再写信给你们，看他哪天听到录音档的时候，会不会感到惊喜呢？ 老婆， 好，写信的人是负负得正，你还记得他吗？ 有没有前情提要吗？ 我记得他有写信过来，负负得正。 负负得正名字有印象，可是内容是什么我没什么印象。 好，以下姑且称他的老公叫做尔东城。在结婚前出游的时候呢，知道尔东城很爱听青春点点录音档。结婚之后呢，发现哎呦，他不是爱听而已哦，他是重度的青春点点成瘾患者。他晾衣服的时候也听，他打电话的时候也听，他连星期六凌晨也会维特信箱听到睡着。我也开始感染了，但还是没有办法这么晚睡，所以我都会利用午休的时间听录音档，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熬夜，所以以另类的时空信箱写信给你们，这样就不会苦苦守候，也不用硬撑着精神等待着下一封信，可以当比较能兼顾健康的点友，又可以跟你们穿越时空的对话，也蛮好玩的。因为在一起11年才结婚，所以结了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习惯，但朋友们都很惊讶，我们可以算是老夫老妻了，却还是不会在彼此面前放屁，也会巧妙的让对方不要靠近刚上完大号的厕所。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闻屎味啊？ 对啊，这蛮好的 啊。闻屎味不代表就是真爱，莫名其妙。 不知道是我个人精神洁癖还是怎样，就无法接受。我觉得打嗝已经算是最大的尺度了哦。虽然有时候很别扭，但我们还是保有这个小默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打破。 不必要打破啊，就是维持在另外一半面前的形象也很好啊。 嗯， 就是也没有说一定就是有人就说你知道吗，我都可以在他面前放屁耶，我可以在他面前剔牙什么，可是这不是一个 那要怎样，为什么了不起， 对啊，这不值得拿来说嘴。还有结婚之后呢，还发现我还是喜欢一个人独占一件被子。虽然尔东城认为新婚夫妻要盖同一件被子，但常常一醒来就发现我裹着整张被子，那他只盖薄被，因为不想被别人说我虐待他，我又希望他不要感冒。我还上网查夫妻盖不同被子吗，这个关键字就是下得不好啊。 所以关键字应该是要下 夫妻 空一格， 对，被子， 哼，然后就出现很多鸳鸯被、求偶被、求子被， 夫妻空一格盖被子， 夫妻要怎么样盖被子，这是不是一个暗示呢？ 我觉得夫妻盖被子应该就会有， 没带手机。嗯， 好，还找了一些网友的回文说，哦，我们也是一人分开一人盖一件的哟，更能保障睡眠品质哦。嗯，我才说服了尔东城分开盖被子，现在冬天了，我更觉得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另外在结婚前，交往很久的尔东城到外地出差，我还觉得偶尔的伪单身生活很不错啊，自由自在的呀。但结婚后他到外地出差，我就觉得超级舍不得，我还会很想他，这种感觉真奇妙。 哪刚 大概就是新婚期更能体验什么叫做小别胜新婚吧，所以请容许我隔空对他大喊，尔东城我爱你，下次出差我也要跟哦。我想要当陪老公出差的贵妇，想到他听录音档的惊喜，我内心就忍不住小雀跃一下，哈哈哈。抱歉借闪一下，但是尔东城真的是很忠实的听众哦，谢谢马克玛丽还有热情的点友给我们这么多的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婚前婚后都能保有自己，夫妇得正。好，然后还有 PS 要给我们回信给尔东城，作为害羞又忠实的观众，请鼓励他，他会非常非常惊喜。 好好，你那是最后一封吗？ 嗯，还有一封。 你们好，这是我最后一封了，我是咪鲁。 Sorry 我现在写字有点吃力，所以字有点歪斜。 Sorry not sorry， 写信给你们变成了我如果现在不做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做的清单中的一项。写信给你们的目的主要还是要跟你们说声谢谢。 谢谢。 那天玛丽问我说，你生日都一个人过的吗？我说是，其实本来不是，只是我生病的时间太久了，朋友们各自有各自的发展，渐渐的我们没有了共同的话题，渐渐的渐行渐远，渐渐的彼此变成了认识很久的陌生人。我那天打电话进去呢，其实只是想点歌。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会帮我补庆生，迷路就是那个吗？ 哦，你说多佛朗明哥、啊、 对，当下我真的是感动到哭了，尤其是听到你们认真的找原版声音的时候，那短短的时间我又哭、啊、又笑，哈哈 哈笑， 真的完全忘了那个让我痛不欲生的消息。在挂掉电话之后呢，我心里燃起了一个希望，希望自己在未来也能有一天再一次这样的开怀大笑。现在的我呢，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去面对了，那由衷的谢谢你们，真的真的真的谢谢你们，祝你们圣诞还有新年快乐，咪噜，谢谢你的来信。 过多久时间？ 等哦，你有九分钟。 这么久， 抱怨呐、啊！ 出去拿信。 等一下，你不是全拿进来了吗？ 没有啊，还有， 大概还有三四封吧。 我觉得要撑九分钟有点久、欸，哎， 很难说。 好，我们不要。哎、欸，可是我们不是说不要欠信过年吗？ 可是你那封信我刚刚瞄到了很长。 是吗？ 我看，我光这 四面啊。 四面很长，好不好？你讲话慢郎中哎、欸！ 我们到底要不要欠薪过年啊？ 不是故意的嘛？ 不是啊，我如果要快的话，我就全部念完，然后就叮叮结束喽。 我是一个喜欢存钱的人。 这不是存钱啊，这就是欠信欠过年，这会让你衰一辈子啊，不不，衰一年。 欠信欠过年怎么会衰一辈子？ 不是，你欠东西不能欠过年啊。 我们没有欠这件事情啊。 你说没有欠， 这个不是欠啊。 那这是什么？ 这是你自由来信，不是我们跟你借的。我要还给你的。也许回邮就是回信不应该欠过年， 嗯， 可是这个又没有。 那如果寄信来，如果寄信来没有欠信欠过年的问题，那回信当然也就没有欠回信欠过年的问题啦。这是你自由寄信来要我们自由回邮的啊，那当然也就没有所谓欠这个问题啦。 你说的很好，我们没有欠听众任何东西。但我们还是持续希望你们的来信哦，好吗？ 好，我是凌晨，好久不见。好，我就是那个自称为杏子的凌晨，你还记得我吗？ 我知道第三者，然后后来好像有在一起还是什么，我忘了。 我要喝茶，我口干舌燥。 好像后来没有在一起耶，为什么觉得好像是悲剧？ 让我喝一口台茶十八号以后再继续。 有点忘记了。 哦，好香哦， 还是很香哦。台茶十八号就不便宜呀、啊，这种名字长得很奇怪的都蛮贵的。 哦、oh, ， 还有什么儿玉好像也很贵， 啊、oh, ， 儿玉吗？ 好，他 提供谢谢你 Apple 的回答，嗯， 谢谢你 Apple 的回，你不要再自言自语好不好？ 我是白公主，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 K 笑好不好？ 我是电脑， 好。凌晨呢，自称为杏子的凌晨，他来前情提要了。前情提要，去年我还只是一个快乐的毕业的大学生，在餐厅半工半读认识了张思。 嗯，张思就是男主角。 Yep, 叫他张思的理由很简单，他就跟漫画《娜娜》里面的张思一样，温和斯文，有女友，还有他让我成了杏子。知道张思有了奈奈，知道自己要毕业了，知道自己要出国，知道我们之间有太多不可能的因素，但是我仍然克制不住自己被他吸引，就像杏子一样，用一些小手段来接近他，鼓起勇气加了他的 LINE, 还等了好久才等到一个话题，主动发送讯息给他。为了不让话题断掉，我不说晚安，隔天起床再回抱歉，昨晚不小心睡着了。这是一个手段哦。 可是你回晚安跟你在隔天回说抱歉不想昨天睡着了，这有什么差别？ 对啊， 还是你觉得隔天这样子又是继续可以一个话题吗？ 就是让这个话题可以继续下去。 可是就算是我看到晚安就是晚安，抱歉我昨天睡着了，我就知道哦，你昨天睡着了，这都不是一个延续的话题啊。 没有啊，如果是晚安的话，隔天我就没有机会，如果我找不到事情的话，我就没有机会再起头。可是如果我不说晚安，然后我隔天早上我就可以说啊，抱歉，昨晚不小心睡着了， 没关系。 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在干嘛？ 那跟你隔天直接问他说，那你现在在干嘛，不是一样吗？ 好像有些人会觉得没头没尾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开启是很难的一件事。不过像只要如果你遇到而是马克跟玛丽的人，你说了抱歉不小心睡着，我们就是会已读不回。我们就是会， 我们是不是该去上一堂 你说 LINE 的 回话课 沟通哲学，或是通讯软体的沟通哲学、 啊、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哦、 你 跟我讲， 你还已经教我很多了，我还如果你是进阶班我才在初级班呢。 因为我们就会看到以后就想说哦我知道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已读就代表我们知道了， 知道啦，没关系啊。 对对对、嗯、可是好像大部分人会希望回到，就是要接到一个贴图，或是要回复说哦没关系。 这边有告诉过我，我现在都会以贴图做 ending。 没有，你对我还是没有啊， 你根本没接我电话，两通都没接。你在说什么？ 算了，不要说你传什么好了。好，然后呢他说渐渐的我们就会越聊越多，越聊越深入，甚至聊到了要一起去旅行。好，写到这边是我的第一封信，而之后我们真的交往了。 嗯， 尽管我毕业后呢回家乡工作，我们不得不远距离，但我们也很努力的为对方着想。如今呢我们交往快要一年了，中间当然少不了争吵， 居然是 happy ending。 嗯， 这就是促使我再一次提笔写信的理由。话说这一回我得到了大魔王的报应，我变成了奶奶。 哈，所以这奶奶就是惯犯嘛。 换新的性子要来抢张思咯。 所以跟你根本无关，问题就出在他身上，他就是受不了，他喜欢新的。 张思因为在餐厅工作，员工来来去去，自然有交友机会，但他除了我之外呢，对其他人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哦。就算我毕业离职了，也不太担心他。忘了怎么开始，怎么唱？忘了从何时开始？ 怎么开始？ 我要念经啊！张思向我提到了 Kelly， 对，他就是新上任的 Kelly， 姓 Kelly。 张思说 ，Kelly 的手脚很利落。哎呦，听起来为什么觉得涩涩的？嗯？怎样？好双关，双关是什么？ 就是抢别人手脚很利落啊！不然你想到的是什么？ 手脚很利落。 你比这个姿势，听众看得到吗？ 就这边看不到，我才能比、啊。 这是什么？在摇马克杯吗？是在摇 shake 杯？ 摇其他东西。 OK。 总是能在忙乱的餐厅内搞定一切麻烦事，就像当初的我一样。我觉得你要怀疑对方的那个。怎么讲？出轨的一个关键句子，就像当初的你一样，这一句超级关键。 你说别人会说那个人很像你哦？ 对，就当你的情人，然后跟你提到了另外一位， 那个人好像你哦。 可是不是用这样的语气说那个人好像你哦，就是说， 哎，那个人也会这样，哎， 就他让我想起了当初的你。或是这一种 讲这种话很不 OK 耶、 就是、 哪个白目会这样讲啊， 或是说就很就跟你很像，他不是说哦那个人很像你哦，那种是就跟你很像，真的是那个语调往下， 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派杀手去杀那个女的，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差不多了，拜拜了，玩完了，撒尤那拉，过来人经验谈。 嗯哼， 好，然后呢他笑屁， 没有， 你笑什么？你解释清楚哦。 没有，我想说你前女友就有遇过小手牵风嘿。摩西罗行罗行，你这怪咖，我想靠你赶快。 你这攻击性很强哦。 不是啊，那很夸张，我都没遇过人像你耶。 真的、哦、 对啊，你很 unique。 我很 unique。 哦，送好， 你只剩一分钟哦。 哇，回不完呢。 哥哥来叫我干嘛？拿信哟。 哎，回不完呢，怎么办？ 哦，不只是欠过年哦，还弄回一半的，最讨厌了。 好，所以他时不时会看着 Kelly 的身影想我。 Kelly， 久而久之 ，Kelly 也发现了他的目光。Kelly 当然知道我的存在，曾经和我共事过的同事总是会放话说，哦，张思的女朋友不好惹哦。起初呢， Kelly 只要多和张思聊个两句，就会突然清醒般说，我不能跟你说话，不然你的女朋友会生气哦。 好讨厌女生哦，我最讨厌就是这一种啊。 高手 看不懂，你们客观的听，你们知道这种人就 高手哎。可是慢慢的他们还是聊出了共识，像是对哪个同事不满啊之类的，这些事情张思在每晚睡前的视讯都会告诉我，连他想要加 Kelly 的 LINE 他也都告诉我。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对 Kelly 是有好感的，他看不惯的事情和我当初一样，他不喜欢的同事也和我一样，我从张思的口中欣赏起这个女生，我又怎么会阻止张思交友的权利呢？ 30秒，还是我们今天到此结束好了。 好，就让我们过年的时候下回分解。 间谍放送，爱你不把给就是无条件的爱你。你我都是人生的放浪舞者。 阮妈有阮的前途，家己无同款的路，看着我卡手风，眼神嘛要来迷茫，洗着头壳也会戆。 思念着对方时，就来看着港宽的微牛。 我的一个所在，一切拢好势，嘛不免挂心。上重要你身体，是不是想我的暗示？视频拢点静静，我想你喊我亲亲。 Channel Blue 丁子花专辑，十一首人生的主打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黑松小两口60周年，为何荣获台湾第一牛轧糖呢？因为来自于对品牌的坚持，更荣获全球10大好吃零食及10大视觉美食博物馆。大黑松小两口奶油牛轧糖有咬劲儿，核桃糕松软，娃娃酥酥脆，藤阿饼有特色。现在大黑松小两口买3包牛轧糖，还送6入凤梨酥一盒，还不快来买大黑松小两口？ 大黑松小两口。 爱不了，放不下，舍不得，唱不完。 为你唱过的歌，一起两句就够。不为谁改变， 唱不完的副歌，把你领进深情摇滚大爷们。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这个周末你要去哪里呢？ 这个周末要开会，这个周末要去看stand up comedy 的脱口秀。 你现在真的是一个慢慢，虽然说那个幅度很窄，但是是有在往脱口秀那边演员靠近吗？ 没有啊，只是 单纯去看而已。 对啊，只是去看而已。 OK， 这首歌曲来自 Hebe。 那你呢？ 在家睡觉。 那你呢？是吗？ 我很累，我真的好累。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的什么？哪里？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一直工作的烦什么？跟挂掉穿过草地，失去爱情的愁什么？听一片叶闻着消息。是我会叹息，抱着微风不如跟纱窗游戏。偶尔你会放弃，随暴雨找天空的沉迷。日子爱需要什么？一刹那什么都是我的风景。 是。